欢迎收听长佩文学网作品《急诊科观察病例》，作者神经百战，第159集。家属们一阵感叹，妻子愁眉苦脸的啜泣， 都给他说了又说，让他戒烟戒酒，医生说，家里人说，不听呀。我看他这一次回来了还敢不敢。 李盼秋终于给家属做通了工作，回 CCU 看了病人，心率下来了一些，情况稍有好转。他交代了值班医生和护士几句，揉着肩膀回去睡最后两个小时。等到下夜班时候又是中午了，可惜二线下午还要查房，他也不能像当年一线医生时候说走就走，于是去医院对面买的小公寓里面睡了个午觉，好好休息了一下。小公寓是来清北院区之前就买了的，是池燕婷他们设计公司接的项目，给了点优惠，买得很划算。这个小公寓就只做下夜班午睡用，既是个方便，也是个投资。池燕婷作为建筑设计师，也算是行业内的人，眼光很准。这半年时间，小公寓已经升值了快30万。李盼秋充电完毕，起床来看微信群的消息，又是十级科学家在最上面。打开群，竟然已经999加未读消息。他粗略看了看最后几条，还是有些看不懂的科学界术语，一些图片都有些眼熟，应该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些明星。真的很忙，和另外几个人疯狂刷屏，他忍不住想，真的很忙可能是假的忙。群消息还在跳，突然真的很忙甩出两张图片发出消息， 刚才翻库存照片时候突然找到的，暴躁渣工他做饭的样子。 李盼秋看到小图就有点眩晕，点开一看，果然又想摔手机，是赵斌穿着围裙和罗明瑶在厨房里一起做饭的情景。他想了想，这个真的很忙应该是罗明瑶那边的朋友，否则不能在赵斌家里做出拍照这样危险的举动。 我是万万没想到赵斌还有这副面孔呢。存了存了，以后值班再吼我，我直接给他对脸上。 老师，你不要出卖了我。 哎呀，你远在深圳，出卖了你他还能跑过去收拾你，你怕什么呀？ 心理阴影太大，甚至觉得他明天就可以骂到我哭泣。 一连串斗图开始，李盼秋突然也兴起，打开了自己的相册，往回翻看有什么可以发的图片，找了半天也没有那两人的合照，只找了一张发给赵斌相亲用的文艺照片。他觉得自己当初拍得很不错，滤镜也用得恰到好处，值得炫耀一番，于是便发了出去。群里安静的片刻瞬间爆炸， 这不是我认识的赵斌， 我认知里的赵老师有獠牙的。 哇，姜还是老的辣，果然李师姐手机里有震惊存货。 李老师？哪个李老师？我有点疯了。 是我，李盼秋。 真的很忙发了一个震惊的表情包。 李老师，万万没想到你也是我们的一员。 李盼秋内心复杂，不知道该如何回复这一条。屏幕最上方有一条科室群的艾特全员消息，他赶紧点了过去，看到科教秘书发通知，2021年全国卫生技术资格考试将于12月29日开始网上报名，院内截止日期为12月31日。他今年也要准备考副高了，赶紧打开电脑，打开网址去看院内通知。处理好这些事，也到了下午查房的点，又忙了好一阵，到了夜里才又翻了翻微信，看着十级科学家的群，想了想，只点进去消除了红色的99加消息提示，没看群里的聊天记录。李盼秋本身就算不上腐女，对同性恋的事儿不过是平常心对待而已，和这些腐女的态度格格不入，之后群聊他都像这样消除新消息标记，就不再多看。这样忙碌着，时间就像跳跃一般飞快到了12月31日，一年的最后一天。可惜最后一天运气不算太好，组上收的新病人里面有一个病情比较重的，查房结束已经7点过，医院班车时间都过了。 想着打个网约车回家，结果这一天打车异常困难，以往他也就等待3到4个订单，今天竟然前面有65个订单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，最后一天嘛。他揉了揉脑袋，索性在主治办公室坐下，打开电脑看看文献。等了快1个小时，他终于看到等待数量变成1位数，便快速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去医院门口等车。走到1楼，想想去急诊科顺便看一眼，说不定遇上赵斌上夜班能打个招呼，便拐了个弯到了急诊科后面的办公室区域。刚走到走廊口，就听见开门的声音，一个熟悉的声音飘了出来： 赵老师，那我走了。 李盼秋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，迅速停下脚步，转身去了走廊尽头的厕所，然后偷偷摸摸探出头看了过去。罗明瑶站在2线值班室门口，手里提着饭盒，仰着头看着赵斌。赵斌笑得很温柔，抬手摸了摸罗明瑶的头： 早点回去吧，这几天降温，完事了。 罗明瑶还有些舍不得： 跨年的晚上我就躲在值班室里陪你也可以，我就自己待着，也没人知道的。 赵斌笑着弹了他脑袋一下： 晚上会被吵得睡不着的，回去好好休息。你们最近年终总结连续加班好几天了。 罗明瑶摸了摸额头，叹了口气： 晚上平安。 赵斌嗯了一声： 12点给你发消息，快回去吧。 罗明瑶这才转身离开，一边走还一边回了好几次头。李盼秋收回手机，心跳加速，打开 P 图软件飞速修图。突然电话响了，他像做贼一样迅速逃进厕所里面，接起电话： 哎，师傅，马上就出来啊，就1分钟。 晚上十级科学家群里终于流出一张新图，在急诊科的走廊里，赵斌穿着白大褂，罗明瑶穿着一件呢子大衣，两个人露出的侧脸被灯光修饰的柔和，他们对望的眼神里含着温情的笑意。夜里11点过，罗明瑶突然收到朱珍珍的微信： 小明，娘家人宣布，现在对赵老师认可度有80%了。 罗明瑶发出2个问号，但朱珍珍没有再多解释。到晚上12点，赵斌如约发来新年快乐的短信，他摸着手机自顾自地笑了一阵，也回复了一句新年快乐，顺便去其他几个常聊天的群发了新年祝福，然后熄屏睡觉。赵斌拿出钥匙打开门，在玄关换鞋子，厨房的推拉门打开，送出一阵饭菜香气。赵斌嗅了嗅，闻到腊肉香肠的味道。罗明瑶从里面探出头来招呼着： 回来了，今天忙吗？ 赵斌笑着摇头： 今天元旦，别人少。 一边说着一边走了过去，拉住罗明瑶亲了亲，继续解释： 住院部那边空了很多床，留观的病人，病情重的昨天就转进去不少，轻的也差不多出院了。 罗明瑶像答题一样点头认真说着： 谁也不想新年的第一天在医院里待着吗？ 厨房里的电饭煲滴滴滴地响了起来，赵斌跟着罗明瑶走进厨房问道： 还有几个菜啊？现在盛饭吗？ 罗明瑶揭开一边的汤锅看了看说道： 就炒个素菜，牛肉再热一热就行了。赵老师，你出去坐会儿休息吧，昨天才上了夜班回来，你就出去坐着等着吧，马上就好了。 说着就把人往外推。赵斌赖在厨房门口，倚着门看罗明瑶炒菜，脸上全是笑： 昨天也没多忙，疫情这阵过了，最近算是轻松很多了，最忙的是采核酸那边，天天排长队就等着做检查，现在到处都要求7天之内的核酸才有效，高新区那边医院又少，都在我们医院这边扎队了。 罗明瑶手里锅铲不停问道： 你们忙，检测公司那边也是，我听说从疫情开始就已经没有休息过了，最近这一波疫情都是连夜赶着做的。 赵斌抱着手笑： 都是你们了，这退出医疗圈才多久啊，调划清界限了。 罗明瑶急得挥起铲子向赵斌做了个抗议的动作，然后把人赶出去，关上了厨房门。赵斌又笑着推开厨房门： 啊，我错了，给你赔罪，新年第一天 送你个礼物好不好？ 罗明瑶头也不回，专注地关火盛菜。 昨天晚上都说了没有礼物了，肯定是没有准备，这个就是下午进城现买的，是吧？ 赵斌笑出了声。 我发现你是越来越能对我了。 说着低头在手机上操作了一番。罗明瑶兜里的手机叮咚一声，他端起盘子出去饭桌上放着。赵斌走进厨房，关电饭煲盛饭。罗明瑶在桌旁拿出手机看了一眼，置顶的是赵斌刚刚发来的消息，点开一看，却是一张照片。他看着照片，忍不住温柔地笑了起来。赵斌端着饭走出来，正好看见罗明瑶捧着手机傻笑，他放下碗，拿走手机问道： 借花献佛，可以赔罪了？ 罗明瑶搂住他的脖子，脸红红地说道： 还可以，这是谁拍的呀？ 说完快速在他唇上印了个吻。唇分片刻，赵斌把人拉住回吻了回去。